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阿依达，古典音乐当中其实都是这样有力量的。而我平时也说，音乐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有力量的，有抒情的。而在今天，在古典流行的这个舞台，我为你带来的也是有各样各异的在舞台上的呈现。 爸爸爸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小黄人带来的一开始的影片的片头，而接下来这段音乐其实跟小黄人有关系呢。 比多巴达米罗米拉达卡吉吉布雷迪卡塞巴拉卓德米托卡拉纳姆雷马卡恩巴奥雷图斯巴博巴吉梅雷塞巴马卡古斯塔马米雷贝梅拉穆斯塔舍拉皮卡穆查莫卡库卡皮拉卡卡皮萨贝拉拉马萨拉巴巴妈妈洛卡皮巴波拉古斯塔拉乌马达舍巴库达米拉托卡波卡皮萨拉拉萨尼亚Chi cala poma capo pape la mira la Polonia. Chi cala poma capo pape la mira la Polonia. Chi cala poma capo pape la mira la Polonia. Chi cala poma capo pape la poca mira la Polonia. Pito patami lomi la takati ki puleti ka c'est pas la joie des mito ka la namu le macarena Boca coca pila caca pisa bela la bata la papa mama lo capi papo la gusta la romana Boca coca pila caca pisa bela la bata la papa mama lo capi papo la gusta la romana Che pa coda di la toca bosa pisa la lasagna Che pa coda di la toca bosa pisa la lasagna Che pa coda di la toca bosa pisa bata la lasagna 哎，刚刚我们听到小黄人呢，其实他们演唱的真的是在古典作品中确有其事。这是一部轻歌剧，选自彭斯的《海盗》。我们来听听原版其中是什么样子的。 I am the very model of a modern major general. I've information, vegetable, animal, and mineral. I know the kings of England, and I quote the fights historical from Marathon to Waterloo in order categorical.I'm very well acquainted to his matters mathematical. I understand equations both simple and quadratical. About binomial theorem, I'm teeming with a lot of news. Oh, lot of news. Yes, with many cheerful facts about the square of the hypotenuse. Many cheerful facts about the square of the hypotenuse. Many cheerful facts about the square of the hypotenuse. Many cheerful facts about the square of the hypotenuse. 这里在电影当中，其实小黄人被追赶着上了舞台，匆匆忙忙唱了这首曲子。可是其实即使是一部动画片，音乐也经过考证的，你知道吗？彭赞斯是英国西南部康沃尔郡的一座海边城市，那濒临的是芒斯港，那其中的气温是很温和的。十七世纪这个地方也是海盗的活动中心，现在是重要的旅游中心，期待以后可以去到那里，在疫情过后。而说到彭斯赞的《海盗》的这部轻歌剧呢，描写的就是海盗生活的滑稽的音乐剧，而且使得后来在电影界大为有名，并且还曾经获得过奥斯卡奖的 Kevin Kline 成名的音乐剧。 Then I can write a washy bill in Babylonic cuneiform and tell you every detail of character Gus's uniform. In short, it matters vegetable, animal, and mineral. I am the very model of a modern major general. In short, it matters vegetable, animal, and mineral. He is the very model of a modern major general. In fact, when I know what is meant by mamelon and ravelin, when I can tell at sight a mouse, a rifle from a javelin, when such affairs as sorties and surprises I'm more wary at, and when I know precisely what is meant by commissariat, when I have learnt wh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modern gunnery, when I know more of tactics than a novice in a nunnery, in short, when I've a smattering of elemental strategy. Oh, strategy. Strategy, ratagy, battergy. Ah!I got it. You say a better major general has never set a G. You say a better major general has never set a G. You say a better major general has never set a G. You say a better major general has never set a G. For my military knowledge, though I'm plucky and adventury, has only been brought down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century. But still, in matters vegetable, animal, and mineral, I am the very model of a modern major general. But still, in matters vegetable, animal, and mineral, he is the very model of a modern major general. 古典也流行，这里是古典也流行。在古典与现代的音乐当中，其实我们在今天听到的很多作品都是从过去来一步步进阶而来，或者说不断的改变。那就算是当时的喜歌剧，其实有不同的版本，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威廉·退尔也是喜歌剧的作品。这在你从小看动画片都看过的这个段落，其实早就已经在人类的生活中有过很多的段落。 来看看啊，今天呢，古典流行为你带来舞台上的这些音乐呀、啊。这个舞台呢，是指有剧情的，有轻歌剧，有喜歌剧，还有音乐剧。记得我前些日子和你分享过这首曲子，当时呢，其实这一部就是选自音乐剧《堂吉诃德》。我们听到这里，可能你觉得，哎，这个唱法觉得不是那么完美。其实这就是舞台上的现场音乐剧和录唱片的区别。很多人都知道是卡拉扬的，现在叫粉丝了哈，乐迷。卡拉扬的唱片基本上是很 很完美，或者说它在古典音乐的基础上是可以制成一个正确的答案的感觉。但是它是唱片，并不是现场音乐会的实况录音，所以呢它有时候在录音室的感觉，当然它有一些现场录音啊，当然卡拉也有不少，但是它做的就是非常的完美。而在今天呢，很多的艺术家音乐家们喜欢在做现场，因为这些是鲜活的，是 live 嘛，就是正在进行的，就像是直播和录播的区别。你是愿意听到这些鲜活呢，还是听到特别完美的呢？在古典流行当中也是有着直播和录播的区别，录播就是很完美，每个节奏点每个音乐都要给你一个很完整的状态，而直播的时候可能会有错误啊，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啊，但是是在直播，而且是你我在共同来进行这个阶段，共同来聆听。即使在听回放的时候，或者说在听到那些录的直播的现场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那种情怀，那种现场互动的音乐的现场感，而不是重新修复的很假的一个状态。而说到这个歌曲当中啊，这是选自音乐剧《堂吉诃德》歌曲当中的一首阿冈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菜吧，上菜吧。It's all the same. 那这也是音乐剧当中啊，女仆来唱的，意思说你们都一样啊。从刚才的《堂吉诃德》，然后我想进行到这个段落，我们来听听西班牙的音乐。这是我们现在听到的改编的进行创作的，叫做西班牙曲响板节奏。是一首西班牙作品，在当中呢其实也引用了不少西班牙的元素。而说到从堂吉诃德到刚才的这首西班牙乐曲，我想和你聊聊萨苏埃拉。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维拉纵所演唱的一部在当地的西班牙的音乐中有点像他们西班牙的音乐剧民族歌剧，那就叫萨苏埃拉。 Y a mis horas felices me alegre vivir todo luz, risas y esperanzas no volveréis a mí Si con fuerza en mi pecho prendió la llama del pesar desamor, llanto y amargura Solo podré alcanzar

源自西班牙文，那指的是马德里郊外的萨苏埃拉宫，因为这座宫殿前后的灌木丛长满了黝黑的这个黑莓，所以呢，这座皇家行宫是西班牙国王的统治时期作为狩猎休闲而建的。后来到17世纪中叶呢，行宫开始上演了第一出喜歌剧，后来呢，整个宫殿便以萨苏埃拉命名。后来在1962年啊，作为王位继承人的胡安卡劳斯与希腊公主索菲亚结婚后，按照弗朗哥的安排入主了这座行宫，至今宫内呢也是遍植着像雪松啊、白蜡树啊等名贵的花草树木，而宫外呢是四周是密密的橡树林。而回溯到早期的，说到这个萨苏埃拉呢，最早的著作是穆尔西亚的农妇。刚才提到这个萨苏埃拉宫，它这个行宫呢不仅是皇家园林的特色，而且还经常会有民族戏剧萨苏埃拉的演出。其实纵观萨苏埃拉的历史，在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当时的主要的世俗音乐则是形式类似于romance， 就是罗曼曲啊，像田园歌呀等等，这些其中的叙事和抒情相结合的田园歌在15到16世纪最为流行，题目呢也是多彩多样的。在今年呢，没少带给你一些西班牙的音乐，他们之间的都是互相有联系的。刚才也提到了这种浪漫曲呀、小夜曲呀，再有一首作品呢很有名，萨拉萨特创作的《Andalusia》浪漫曲。这些音乐都是互相影响的。Thank you. 行。纵观萨索埃拉的历史，在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主要的世俗音乐的形式就是浪漫曲。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小提琴家沙哈姆演奏的一首《安达卢西亚浪漫曲》，而其实，在今天很多音乐也受到了西班牙音乐的影响，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安达卢西亚浪漫曲》。因为在17世纪中叶啊，田园歌的发展成为了西班牙民族歌剧萨苏埃拉，而在18世纪的下半叶，包括像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以及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理发师》喜歌剧当中，故事都发生在西班牙，其中呢，诙谐的场景与原汁原味的风土人情，加上这些有意思的旋律，其实想来也是受到了萨苏埃拉的这种欢乐气氛的影响。那接下来呢，给了带来这一段，那带来这一段音乐的时候呢，我来看看啊，这个有的朋友，我能这么说吗？按照你这是50步笑100步，因为有的人说傻傻分不清，他的有个朋友是分不清军队进行曲和土耳其进行曲，还有分不清塞维利亚理发师的序曲和威廉·退尔序曲。验证你的话，所以呢，刚才呢，我们听过了威廉·退尔，这里呢又听到的是塞维利亚理发师，都是罗西尼的作品。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大家有时候会分不清啊，比如说威廉·退尔和轻骑兵分不清，也有人提到这一点。我觉得他们都是有相同的地方，比如说都是罗西尼的作品，比如说音乐中的渐强渐弱这些节奏，所以说你的朋友分不清，这其实也证明了他找到了一个共同点。不要五十步笑百步嘛，那有的人还有脸盲症呢，有的人觉得某些人跟某些人长得很像，也有这种情况啊。来听到主要的旋律出现了， 看看啊，绍兴黄酒，您看您名字里本来就有酒。他说祝酒哥有没有，今天有点冷，喝上一口解解寒。虽然刚才我们听到罗西尼啊、威廉推尔啊、塞维亚理发师啊，在古典作品当中都算是很通俗的，他祝酒哥有点太通俗了，我是觉得。再说您觉得这祝酒哥和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些舞台上的音乐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呢？那这里呢，其实听到的音乐也不一样，有跨界，但是它跟罗西尼有关。来听听吧，将罗西尼的音乐融合了爵士，融合了萨萨舞曲，变成怎么样的摇摆。在这冷天当中听听这个，我觉得今天的节目也挺热闹，也挺温暖，您说呢？最后这一支曲来自于动感的罗西尼，古巴罗西尼了，就是将古巴音乐罗西尼的几部音乐，哎，你都听出来几首啊，留个作业，融合到今天的音乐当中。是啊，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节目最后带来的就是这样的摇摆罗西尼。今天的古典流就到这里，古月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见啦。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